我是邓达志。 我是黄宗宪医生，大家好。 是啦，今晚我们的题目呢就是黄宗宪医生呢是起题的纹身的背后。那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刘洛林 Lorraine。 嗯。 好，但你先来一个。 好啊、okay、有个公告啦，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天骏二期黄钻天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好啦，咁就大家听到这个公告之后咧，就要落去检测啦。都唔知几时先完啊？又快搞啊！好，咁我先问一问你咧，咁你同阿 Lorraine 识咗好耐噶啦？ 都识咗几年噶啦，系啦。 咁你點解會想佢今晚一齊做我哋嘉賓，同佢分享佢嘅工作咧？ 係、哦、啊，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都講過好多唔同嘅話題啦。不過依、這個阿 Lorraine 做嘅工作比較特別啲嘅，佢係一個紋身嘅師傅嚟嘅。 係。 咁 女 性嚟添嘅，仲係啦。咁我哋即係有時都見到身邊有啲人有紋身啦。咁外國會比較多啲嘅，即係華人可能相對比較少啲啦。不過其實我哋又好少見到啲紋身師咧，會係公開咁樣去即係去分享佢嘅一啲工作嘅經驗， 係比較少嘅， 比較少。 其實就算我哋即係唔好話華人其他地方啦，即係之前咧，以前咧，我喺香港咧，我哋做fashion show 咁啊，揀 model 咧，即係講廿年前到啦，即係有啲 model 係紋咗身嗰啲，即係外國女仔啊咁啦，咁佢哋男仔都還好啲，但女仔咧一般嚟講咧，即係啲 designer 都唔係好歡迎嘅，即係唔係好想用佢哋嘅。 哦，係啊， 係啊，但我自己咧就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在外國讀書的時候，那些同學已經即係已經流行紋身啦，即係冇而家今日咁流行，但係都已經係好普通嘅事啦。咁、其實我好 welcome 啲另類嘅 model 嘅，即係我都唔係好中意話傳統嘅 model 啦。咁咧，所以咧就當時咧所有呢啲佢哋其他 designer 唔用嘅 model 落咗我身上咯。 有紋身都冇所謂 嘅、絕對冇問題。對我嚟講係好普通嘅啫，其實係嚇，呢、個都係每一個人自己嘅自由選擇嚟嘅啫。 有啲人就覺得個紋身係一個即係裝飾咯，係啊，即係可以配搭一啲即係衣著咁樣。 哦，呢個絕對係嘅，同埋有好多好多 personal 嘅理由嘅。咁我曾經睇過一個啲地產嘅宣傳啦，喺英國喺倫敦就話啊，呢間學校咧肯定一個咁有規模嘅學校，明顯只睇上嚟啲學生都唔會紋身。咁我覺得好奇怪啦。第一，即係紋身其實喺外國真係好普通嘅，就算中學生都好嚇、即係十零歲啲細路咧。第一呢個好普通啦，第二咧亦都係你唔可以從一間學校嘅外表話啲學生係唔會紋身咯。咁亦都即係事實上真係紋身嘅話，亦都唔代表佢係咩事，亦都唔係一件特別壞嘅事咯嚇。 係啊，咁所以我哋咧就今日請嚟我哋嘅一位紋身師啦，阿劉洛林小姐，阿 Lorraine， 係 咁啊，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故事。 Hello Lorraine， Hello Lorraine， Hi， 多謝你哋邀請我。 系 你好嘛？ 你要讲大声少少啊，可能要吓。 喂， 系啊，麻烦你讲大声少少，因为我哋而家咧，即系为疫情嘅关系咧，我哋唔可以啲嘉宾咧唔可以出现喺我哋嘅录音室，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喺屋企就同我哋用电话倾偈，系啦。咁Lorraine，麻烦你阵间大声啲吓，尽量 ，OK。 好。 系啊 ，Lorraine 啊，喂，其实咧我知道咧，即系女仔做纹身师又唔系好多嘅，系咪香港？ 其实而家都开始越嚟越多噶啦。 点解你会做呢个行业嘅？即系呢个行业都比较特别啲。 其实如果问我嘅话咧，我嗰阵时系入大学嘅时候开始谂嘅。 系。 跟住就谂啊，如果我可以将自己一套案纹喺人哋嘅皮肤身上，然后佢可以 keep 成世，我觉得件事系好有意义。咁所以嗰阵时我去到。即其实一路想啦，咁但系我就冇 take action， 然后我亦都冇去揾师傅，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入呢行咧，你系要揾师傅去拜师学艺咁样嘅。咁然后去到我 year three 嘅时候，我觉得啊，我就嚟毕业啦，即如果我再唔做嘅话，其实我可能即系将来我就会成为日日翻工收工，然后好攰，跟住然后已经唔想再做之前想做嘅嘢嘅人咁样。咁所以 year three 嘅时候个 sem break 我就去咗真係搵师傅啦，咁我就带晒啲作品去到人哋铺头，跟住就问，咁问完一轮之后，咁 OK 啦，咁我就喺嗰度 kind of 做咗学徒咁样咯。 你大学嗰阵时读嘅学科有冇关系同你而家做紧嘅工作？ 我大学读系读政治嘅，我中大读政政，咁然后系完全冇关系。跟住我中学都冇读 arts， 所以我系纯粹系真系自己中意呢一样 嘢。你点解开始会中意纹身咧？或者帮人做纹身咧？点解系会？ 点样开始做纹身？ 即系点样系？即系个点样发生兴趣啊？点样会？ 你估我第一个纹身系几时纹嘅？ 嗯，咁讲唔知道，十六岁。 我即系咁讲啊，嗱，香港咧十八岁以下咧纹身系犯法嘅，跟住咧，但系我嗰阵时 form two 我走咗去纹咗身咯。 哦，但系点解嗰阵时系纹身咧？嗰、那个时候点？点解可以纹身咧？你因为系犯法嘅话， 个师傅冇理我。 哦，OK， 哦，佢冇问你攞身份证睇 系 嘛？ 系啊，但系其实系唔得嘅，咁所以即系而家自己做嘅话，咁知啦，咁所以一定就会问啊，你够十八岁未噶？咁样 系。OK， 咁、即系而家你帮人纹身咧，一定会问一问，即系你个岁数啊咁啦。而家就会你自己 会啊会啊，而家一定要问啊。 系 OK， 其实好少会中意已经系谂到纹身呢样嘢嘅。 系啊，但系我唔知咧，我纯粹因为对我嚟讲，唔系谂话啊个社会接唔接受你啊，即系你会点样样啊，好多唔同嘅嘢，系将同影响揾工，我冇谂呢啲，我觉得。你中意做嘅咁嗰个 moment， 你想做就做咗先。 嗯， 咁所以苏花到而家睇翻，我都唔会话啊，你嗰阵时好冲动啊，你走咗去纹身，我觉得冇呢啲嘢嘅，就系、是、你嗰时想做，你咪做咗先。 系，咁你而家做咗几多年啊？做纹身师？ 哦，其实我大学毕业两年噶啦，所以苏花即系如果你叫我纹身师，我觉得即系太大个 title 啦，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可能我只系初出茅庐嘅小雪仔啦。 系 我都系做咗，即系 officially 咁样做嘅话，其实可能 around 即系年几两年咯。咁但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咁中间又停下断下咁样。 嗯，即系你喺大学第四，即系第四年定第三年嘅时候，已经开始学习啦，揾根师傅。 系啊，系啊。 咁你学习嘅时候辛唔辛苦啊？要求是怎样？哪方面的要求呢？有 现在好一点的，以前即是再传统一点的时期，可能回上个世纪那样那一 type 的学徒呢，就真的由洗厕所开始做起的，即是他们可能是要打点针铺头的日常事务啦，那你可能是个师傅做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望下啦，这样然后你再慢慢自己摸索，跟着可能你要浸十零二十年，即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才可以出来真系叫自己开铺头做，咁但系近代啲嘅有啲就即系而家我嘅情况就会好好多啦，即系我去到咁我就坐低，我就开始画嘢，咁师傅俾啲 comment 嚟，跟住后屘我哋就会学下点样用部机啦，咁中间都冇咗以前嗰种咁传统嘅即系师徒 制，即系以前系师徒制啦，但呢个系日本嘅做法啊，定系即系西方嘅做法都系咁样嘅师徒制呢样嘢。 因为这一行应该这样说，他不会很即公开地招人进去的嘛，所以大部分其实都是师徒制这样下来咯。但是你说即华人社会的就会更加是师徒制的那样东西看得重，即我的师傅他就跟我说他以前是斟茶递水式这样去拜师。 那都挺特别的，即还有呢，我觉得这个行业很神秘。即系我，即系佢哋系好似系好少会公开咁样出嚟去卖广告啊，系嘛？亦都即系我认识你，即系睇你嗰啲作品咧，就系喺你个 I G 啦，喺 I G。咁我觉得啲图画都好靓，其实系你自己画。即系通常嗰啲客咧，系佢有个要求系你帮佢画啊，定系有啲系佢会自己画埋个图叫你纹上去嘅。 两样我都有收过的，咁系咯，咁譬如我嘅话，我啲画就即系我会形容系我真系画紧我想画嘅嘢多啲，即系我嘅 style 可能会重啲嘅。咁然后有啲就系佢啊，我中意你呢种 feel 嘅，所以我就嚟揾你。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就住我可能某一段经历嘅，咁你可唔可以帮我谂一个图案出嚟咧？咁样。咁亦都有啲就係佢自己畫咗一個圖案，咁可能叫你去幫佢改少少，或者直接就係紋佢個圖案上身都有咯。 我這個呢我要慢慢來跟你分享一下，那就可能去第二節先問你，因為剛才你說有些經歷然後即聞下去這件事，經歷這件事聞下去呢是一個即是我自己心目中是認為很多人聞身 的出發點，就因為他想將一些經歷呢就聞在自己的皮膚上面的。但我先問了你，你那時候是讀完大學就進入去這個聞身的行業，那你家人有沒有，你父母有沒有特別反對呢？ 哦，冇喎、啊，我其實其實咁講啦，我係做完我先同佢講嘅嗰一 type 咯，我都唔係嗰啲事先要請求你哋同意啊，即係阿媽咪，我想去做啲乜乜乜咁，你可唔可以俾我？唔係呢一 type 咯，我係做完然後我就好似通知聲咁啊，我而家做緊呢樣嘢啦咁樣。 嗯，即係嗰所以嗰陣時你拜師嘅時候咧，就冇通知屋企嘅，一路就學啦。學到就後來真係出嚟做嘢啦，就話開始我正式做紋身師啦，咁樣先同屋企人講啦嗰陣時。 係啊。 嗯，但係你咩時候開始？你師傅係俾你真係即係落刀去做嘢咧？ 學咗 around 一年左右，咁就即係你 before that 之前，你會係練習啦，你畫畫啦，跟住開始你就會買一啲假皮。即是仿人皮咁样，一块好圆嘅即系组织咁样嘅胶啦，咁咧就开始用纹身机喺上面画。咁你画完一轮之后咧，就系、是、有一日，师傅同我讲话，你可以纹自己啦，咁样即系纹自己系 kind of 一种仪式啦。我自己觉得，即系你第一次嘅纹人皮咁样，咁你就可以纹我自己度啦。咁你纹我自己度之后咧，咁我就开始揾自己啲 friend。你有乜想問啊？咁樣咁，然後就開始問自己啲朋友啦。 你可以問一問你，你第一次你問你自己，問你咩部分啊？你係即係可以即係眼見眼 ，OK， 即係你眼見你哋手做得到嘢嘅地方啦，定係係咪？ 係啊，係啊。 嗯嗯。咁然後你啲朋友有幾相信你啊？ 有幾相信我啊？其實我都有啲驚嘅，即係第一次開始問佢嘅時候，我都會問你係咪真係。O K 噶咁样，咁你问佢哋有几相信我？我谂都相信嘅，如果唔系都唔会俾我问啩。 嗯嗯 ，O K。 不过好难想象，因为问落自己度，即系都会痛噶嘛，系嘛？即系好似同自己打针或者会唔会同自己做手术一样咯。 系啊，系嘛？但系嗰、那个即系你嗰个 moment 咧，你唔会谂咁多，你痛唔痛？你会谂啊，我条线其实。原來行落人皮度有彈性嘅時候係咁嘅喎，即係我要點樣行得靚啲咧？點解我越行越歪嘅？即係個觸感點解同我假皮唔同？你個腦入邊會有十萬個為什麼咯？即係你就會唔記得咗其實佢痛緊咯。 嗯嗯，但你自己當時做嘅時候咧，第一次係即係真係人皮啦，就是、你自己嘅皮膚啦。咁你落去即係、就是、你一路落針嘅時候咧，有幾痛啊？你感覺 有幾痛啊？ 嗯。 即系如果零到十分咧，即系十最痛，你有几痛？ 闻紧嘅时候系真系 feel 唔系好到，因为你真系太集中啦。但系你闻完出到嚟嘅时候，你 feel 到系好痛咯、啊。 点样好痛法系？ 即系你问我十分啊，我唔知咧。十分点讲咧？即系对我嚟讲， 即系痛到嗌啦！十分系痛到。 系啊，我就会死啦，好似低咗咁样，即系我死啦，好痛啊，咪纹歪咗，我吉到自己啲大动脉啊，咁样，即系你会即系好痛。 系，同埋即系你话纹自己啦，同埋纹喺人，其实特别系你一啲相熟嘅朋友，我觉得个心理压力好大嘅，即系你唔知道你如果纹得唔好咧，可能冇朋友做啊，系咪啊？ 都希望唔会嘅咁。即系冇喎，即系 so far 都 OK 嘅。有个朋友成日话我纹佢嗰条线未纹完咯，咁但系我觉得纹完啦，所以我就坚持同佢讲我已经纹完咯。 嗯，嗱，我自己咧即系对纹身就认识唔深嘅，虽然咧我都即系我系唔介意睇纹身咧，亦都以前咧即系香港唔多嘅呢啲纹身嘅店，喺好多湾仔嘅，喺湾仔嘅原因咧，可能系因为以前香港好多酒吧啊、水兵即系。聚集的地方或者軍人聚集的地方呢就是在灣仔洛克道那一帶，所以呢那裡很多樓上鋪就是做這些紋身，他們在樓下呢就在玻璃櫃裡面貼了一些照片，很多都 都好五花八門啦，啲位置啊，各方面都即係咩位置都有啦。咁但係咧，我反而咧，我記得以前睇過一套電影嘅日本嘅電影，咁嗰啲影咧就講紋身啦，咁啊講緊個紋身師傅咧就幫啲美女紋身，咁亦都咧係紋佢哋最敏感同埋最痛嘅地方啊，咁咧就。就我睇到戲嘅時候都喺度打冷震，因為即係講緊紋咩地方呢，因為平時我哋都知道一啲不見天嘅位係最痛嘅，所以不見天去隔拉底啊之類啲啦。咁然後就係佢哋紋身紋喺嗰啲地方啊。咁咧即係我睇嘅時候一路睇一路喺度打冷震。 嗯，嗰啲皮即系嗰啲地方都系啲皮肤好薄嘅地方， 非常薄同埋非常敏感，即系啲神经特别集中嘅地方嚟嘅。即系你点样落，即系你点样落个针咧，同埋即系嗰个。真係嗰個被紋身嗰陣係用一個咩心情咩心態去接受呢個痛楚，即係我覺得一路咧我都係其實咧今晚我覺得好 interesting 咧同你一路傾偈咧，就是、因為我一路都係好想即係有一個比較長時間啲嗱，我後來我都認識咗一啲紋身師傅，但係咧我從來又冇諗過係即係 invite 佢哋嚟啊廣東廣西同我分享啊，咁啊今次就好好啦，就可以即係問一問你咧，其實喺陣間我哋即係我諗過咗我哋呢個十一點嘅新聞報導之後，先問你啦。即係唔同嘅個案係唔同嘅即係身體嘅部分係紋咩花係會特別痛苦。咁有啲人即係或者係痛苦，即係某個程度上面咧，即係佢哋肯定佢哋嘅痛苦咧，就係個來源係自一種刺激嘅。其實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係忍受唔到嗰種痛苦嘅，因為肯定咧係一種痛與。快乐一齐的事情嚟嘅，嗱，阵间可以话俾我听下，而家我哋唔够时间讲噶啦，咁啊，阵间咧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咁我翻嚟咧就希望你同我哋即系分享多啲呢方面嘅，即、就、系、是、我哋一啲疑惑咧，一啲即系我哋因为即系完全。是對呢個紋身呢件事情咧，係完全唔認識啊！自己掂都冇掂，但係都冇嗨過，即係我覺得俾打針都係好痛噶啦，俾啲醫生。好，我哋嚟只歌先嚇 ，Lorraine。咁咧呢就係 Emery 嘅《You Need Me》，即係呢個即係一種愛情嘅一種痛楚。嘅歌嚟嘅。咁我諗同紋身都有啲關係，愛情嘅痛楚。好，我哋嚟聽只 Emery 嘅《You Need Me》。Thank you。 Cried a tear, you wiped it dry. I was confused, you cleared my mind. I sold my soul, you bought it back for me and held me up and gave me dignity.Out on my own again, you put me high upon a pedestal, so high that I could almost see eternity. You needed me, you needed me, and I can't.I finally found someone who really cares. You held my hand when it was cold. When I was lost, you took me home. You gave me hope.When I was at the end

很多人形容为神迹，但就比较少谈及研究背后的无比意志、睿智和远见。麦克劳德没有积极参与研究，但是就拿到诺贝尔奖，的确是有些侥幸。但他为班廷的二人研究组注入一位杰出的研究生科利普，成功净化胰岛素，并且凭着他的人脉找到合适的制药公司大量制造胰岛素，亦都是功不可没。今日全球糖尿病病患者超过四亿人，以贫穷国家的基层人士占多数，胰岛素为他们注入新生命，可以说是消除了社会上部分的不公义。我哋真系要向呢四位科学家致敬。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天骏二期黄钻天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好啦，十一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咧，又翻嚟我哋广东广西。今晚咧星期四晚咧，我哋讲民生的背后，咁咧就系、是、我系邓达志， 系我系阿黄忠燕医生。 系啦，今晚我哋嘉宾咧系刘乐林，系一位民生师。 系刘 ring， 你好， 刘 ring， 好，刘 ring 翻到嚟啦，系嘛？ 系啊。 好，咁我想听下你啲个案啦，即系你自己民生咧入边咧，即系你啲对象啦，即系你啲顾客咧。你問過哪些花紋你自己是覺得難度最高，但是做完之後最滿足，然後你個人客即當時的心情是怎樣，他用什麼心情來找你紋身，亦都問完之後亦都是什麼心情帶著這個心情走呢？ 難度最高的話應該這樣說，剛剛前那幾個月即是還可以營業的時候，因為現在限聚或者性咧，其實防疫我哋而家係唔開得嘅。嘅時候做咗一個女仔，咁然後嗰陣時咧係佢自己帶佢畫嘅圖嚟嘅。咁難度最高嗰陣時係因為我平時其實做開一啲粗線條啲嘅，佢嗰時咧就係、是、自己畫咗一幅右線嘅合照，咁就佢同佢哥哥嘅合照啦咁樣。咁然後嗰幅係都幾難忘嘅，係因為即大家傾偈嘅時候，即我一般都會了解一下啊，點解你會想做呢個圖啊咁樣嘅？咁我以為可能係佢哥哥要移民或者點樣啦。咁然後初收原來係過咗身，咁佢就揾咗一幅佢細個同佢哥哥一齊影嘅相，咁笑得好開心嘅。咁佢就自己畫咗，再嚟揾我。咁嗰一日係即問嘅時候係，我覺得難度高嘅位係真係。即平時其實你都已經要好努力、好專注、唔好震或者被好俾心機去問，而嗰一日係更加有一種被使命感或者係責任感，係你真係要好好地咁幫佢去保存呢個回憶，所以你要比平時更加 有幾大先啊？嗰個圖嗰個範圍，你要問嗰個範圍有幾大啊？ 嗰個圖其實唔係好大，就喺手臂嘅位置，我諗七乘四 cm 左右咯。 係係。 是啊，都不小的，7×4cm 都 OK 的，但是因为平时我再问一些有些大一些的，讲的可能十几起的。 其实你、即接触到你位客人，他有一个经历，通常你是不是纹身之前你都是要跟他们即有很多沟通和倾很多，即好像我们这样要问很多背景资料这样的呢？ 我会问的是关于个图的东西咯，即是、你是不是、你 即係最起碼嘅就係譬如你個圖，其實你點解會想問呢一樣嘢呢？跟住你要有充分嘅溝通，你先至 get 到其實佢想 present 嘅嗰個 feel 係啲乜嘢，你先可以 design 到一個佢鍾意嘅圖，而你同一時間你都過到自己嘅關啦。咁同埋就係、是、其實我好驚有陣時會幫佢哋問咗一啲佢哋之後會後悔嘅圖案囉。咁所以事前嘅溝通對我嚟講其實都幾必須囉。 嗱、這個圖呢係張相啊定係佢自己即係畫返細個同佢哥哥一齊嘅相啊，這個圖係。 佢系佢自己画佢细个同哥哥嘅相。 咁、你相对嚟讲系咪比较容易啲咧？即系好，即系容易过嗱，由一张画画落去，即系画落去只手度再纹身啦，系咪容易过？即系由张照片系，即系你直情要将张照片画落佢嘅手臂连先度先纹身，系咪比较相对嚟讲系照片系困难啲咧？会？ 因为其实咧佢。都是跟住佢當時嘅嗰張照片咧勾畫嗰啲輪廓嘅，即係佢又唔係即係成張好寫實咁樣，然後就即係黑白素描咁樣 print 喺隻手度，佢又唔係嗰 type， 咁所以其實難度嘅話都係平時紋嘅差唔多咯。 哦 ，OK， 咁其實你平時你做紋身嗰個過程咧，係咪通常就有個手稿先？咁然後就將個手稿就即係畫落去。嗰、那個部分，然後先至落針咁樣噶。 係啊係啊，咁多數其實一般嘅過程就係你收到個客人咁，佢揾你啦，佢同你講咗一個佢想問嘅 ideas 啊，咁你可能會傾圖啦。咁傾圖嘅話，你可能修改兩三處，即係 make sure 入邊啲東西係佢想要噶啦咁樣。咁嚟到之後咧，就會幫佢即係首先最基本嘅就係皮膚要抹乾淨消毒啦。咁可能如果有啲位置係譬如手腳啊。呢啲位置會有毛嘅，咁你要幫佢剃走佢啦 ，make sure 個地方係平滑嘅。咁呢個時候你就會轉人，因為你唔能夠憑空咁樣對住幅畫就喺上面畫噶嘛。咁你就會轉人啦，咁用一啲顏料咁樣嘅東西，咁經過部機咧，你就可以轉人吸落佢個身度嘅。跟住然後你就開機，然後就落針幫佢紋咯。 嗯，我覺得好大壓力嘅依樣嘢，即係唔錯得噶嘛。 系唔错得噶，你错咗就人哋一世噶啦。 系你头先讲过咧，话你惊住纹咗一啲图案咧，系会令佢哋会后悔系嘛？ 系啊。 有啲咩图案系会令到人后悔咧？ 情侣嘅名啦、我话呢个系即系 common， 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师傅，佢哋都系拒绝纹情侣嘅名嘅，尤其系你现任情侣咁样咧。 系，因为通常都系尤其啲。年輕人好難講噶嘛，即係面對好多面對唔同嘅情況嘅時候，感情有變嘅話，個名字要整走佢就麻煩啦。之後會嚇， 係 啊，所以我多數都係你問，如果佢係真係俾個名字我，咁我就會問清楚你係邊個咯。即係你同我講你阿媽咁，我覺得 OK 啦。咁如果你同我講係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名字，咁我就會勸佢，即係你 respect 你嘅下一任咁，所以就。即 系远 佢，我 帮 你 问 呢 个 啦。 哦，即系你都觉得佢可能会有下一任，所以你就唔同。 呢个好难，呢个真系好难讲嘅。呢个系吓， 系啊，万一第时佢老婆见到唔开心，咁我点算啊？咁样即系唔好 咧。但你有冇听过咧？啲师傅即系嗱，你而家即系你又讲紧呢个系一个比较 green 嘅一个 stage 啦，系咪？咁咧有冇听过之前啲师傅讲咧？即系佢哋纹身纹过啲，即系有乜嘢更好难忘嘅？一啲過程啊，或者好難忘嘅圖案，因為我好多年前咧就有一個朋友，我好耐冇見嘅，突然之間有次喺沙灘撞翻佢咧，佢未完成嘅嗰個紋身，但系咧係成半個身嘅，係即係由膊頭一路落去背脊前邊，一路去到大髀咧，即係半個身紋咗嘅佢會。 日本 style 嘅師傅好多時候就係成個背咁樣紋嘅，佢哋。即日本嗰一 type 嘅浮世繪咧，如果你中意日本文化啲嘅話咧，佢哋嘅圖案就好多時候會有啲波浪啊，然之後係啦嗰一 type， 咁然後鯉魚啊咁樣，咁佢就成個背脊都係咯。咁嗰一 type 嘅話，我之前個師傅佢都有問過嘅。咁嗰一 type 難忘嘅地方係在於佢好考你工藝，即可能佢用色用好多啦。咁你又知道即人皮有彈性嘅時候，其實。佢對於你嗰個針同埋你嗰畫畫技術嘅要求係好高咯。 因為你落針咧，其實唔係你想象嘅，因為你考慮到落咗針之後有個效果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係咪咧？要 係啊，即係因為紋身其實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咁然後如果你做彩色嘅話咧，你仲要考慮埋。 有啲人嘅皮肤如果偏黑啲咧，其实佢系真系出唔到嗰啲色噶。咁、然后有啲皮肤白啲，咁就固之然冇问题啦。咁但系肤质其实都有好多 type 嘅，即系有阵时你落针嗰一下咧，你要初头嗰一两针，其实你要试佢嘅皮肤咯。即系有啲系我会称为即系纹身体质啲嘅，就佢、是、啲皮肤容易啲纹嘅。咁、但系有啲系真系你开到好大力，因为佢本身系啲皮肤点讲咧结实啲或者硬啲咁样。咁、然后嗰个位置你都要拿捏咯，因为最大嘅影响系如果你支针插得太入咧，佢会落咗底层，跟住会化开咯啲颜色。 嗯嗯。但系咧，我即系我可以想象咧，就系、是、如果你纹一啲好大幅度、好大。即係嗰個範圍嘅紋身咧，即係你一定會經過可能關節位啊， 係 嘛？即係一啲可能即係嗰個皮膚可能嗰個地方唔係好平嘅，或者嗰度係有啲骨啊咁樣。咁即係佢嗰啲會有活動啊嘛。咁佢活動嘅時候，即係可能都會將個圖案可能會有啲扭曲咗，係咪啊？ 或者避開呢？係 啦，係啦，係啦。 避唔开噶，尤其如果你系真系咁啱，即系成个身咁样去嘅话，嗰啲位系你一定要闻到 啊！哇，你 elbow 嗰啲位咪好辛苦，有啲骨嚟噶嘛，佢落去就冇乜肉嘅啫嘛，即系佢嗰个即系手踭嗰啲位啊，咁样。 系啊，佢痛咯，佢会好痛咯。咁但系即系你如果成幅咁样嗰个位漏空咗，都好奇怪噶嘛。 系啦，所以我再见翻个朋友咧，佢完成咗嗰个纹身咧，咁我都觉得。即係好佩服佢咯，我唔知用咗幾長時間啦。總之就係佢一半個身，即係由背脊，即係由呢、這個嗰、那個肩位一路落嚟咧，前邊啊後邊，即係都各自係紋咗，一路去到腳板嘅，去到嚇。 哇！佢好忍得痛咯。 係啊，好犀利咯！我覺得佢即係紋嗱咁，即係你個時間都好長咯，即係咁即係咁多花同埋咁多顏色又成係咪？係 啊，要分幾次咯。 啊、甚至即有些位置好像就算是男性都好啦，你去到即系胸口去到乳房位，咁都系其实系好系一个好痛楚嘅位置嚟噶嘛，好敏感的位置嚟嘅。咁、你哋点样落手呢？如果你做纹身师嘅话， 冇噶，你真系照去噶咋。即系我有见过咧，即系我之前上网有提过一个系台湾嘅，佢直接纹咗喺佢嘅下体咯，即系个男仔。佢就直接紋咗喺佢嘅下體，但係我見即係其實無過所有嘅時候，你處理嘅時候，你都係抱住一種心態，就係佢係一塊皮咯。咁所以你就喺嗰度紋咯。咁但係最大嘅嗰樣嘢，反而係俾人紋嘅嗰個要接受到嗰種痛楚之餘，係你仲可能你自己會尷尬咯。即係你唔尷尬就係尷尬嘅人哋噶咯嘛。佢係都係咁樣咯。 但係你點樣處理佢哋嘅痛啊？其實即係。是不是要吃定止痛藥先定係點啊？即係佢哋嚟之前應該都係會預計到好痛噶嘛？ 預計到好痛噶，咁但係即係首先好多人都會問啊，你紋身咁係咪好痛啊？咁我會答佢，你紋身係一定痛噶咯，即係你唔痛嘅就唔係紋身，因為嗰個係一個即覺，唔係你一種經歷嚟噶嘛。咁然後我會叫佢食定嘢嚟咯，因為曾經係有試過你冇食嘢，血糖太低又太痛，跟住然之後會暈咯。咁所以就有呢啲情况咯。咁冇个你真系一定要有嗰种觉，唔系你纹身一定痛。 嗱，我即系头先我都即系讲过嗰套日本电影，我睇过套日本电影啦，就讲入边即系啲嗰个，尤其个女性啦，咁佢系个故事主人翁啦。咁佢嘅即系被纹身个位置系非常之大嘅，成个背脊一路落去啦。咁即系佢系。即係佢經歷過好多，即係人生好多嘅傷痛，好多嘅嘢咧，咁佢先至係想係透過紋身嘅記錄咗落嚟嘅。咁一個師傅亦都知道咁樣咧，就係幫佢做，因為佢認為咧，因為你經歷過呢個咁嘅人生嘅歷程咧，你先至能夠去忍受嗰個痛苦，因為你覺得咧呢個咁嘅皮肉嘅痛咧，係比你真係經歷過嗰種感情啊，或者嗰種生活上邊嗰個痛咧，係其實微不足道咯。 系啊， 咁佢先至帮佢去纹做呢个纹身咯，系。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你头先嗰节讲得好好嘅，就纹身系一种，即系我觉得形容系快乐嘅痛咯，即系你痛嘅，但系同一时间系你因为嗰种咁刻骨铭心嘅痛，你先至会更加记得嗰一个经历咯。 嗯。 不过咧，我即系我哋有时咧见到有啲人咧，有可能有啲情绪嘅时候啦，咁佢哋有啲会做一啲自己伤害自己嘅嘢，即系可能自己有啲人会去戒自己只手啊咁样。咁我曾经咧睇过一啲即系学者咧，佢哋写过一啲文章就话啊，其实有啲人咧都会视纹身咧，好似系一个帮助抒发情绪嘅一个行为嚟嘅。即系有少少好似系取代咗一啲真系伤害自己啊，戒自己嘅手啊，但系嗰个戒落去其实又冇图案，同埋系好随意地甚至乎戒到自己会受伤啊、流血啊咁样。咁有啲人咧，佢就话会用纹身呢个行为咧嚟到去取代嗰个行为，因为当佢哋个心好痛嘅时候咧，咁佢哋就觉得可能做呢样嘢就可以纾解咗个情绪。你有冇遇过呢啲人啊？ 我有遇过一个客人，他是纹完的时候，我那次是帮他纹一个心脏的，就是我纹在他心脏背脊那个对住的位置，那就纹了一个心脏，跟着上面是有些浪啊这样的东西，他就形容那幅图是他希望，就是原来人生很多不同惊涛骇浪的时候，你要记住在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这样。然后纹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他觉得纹身对他来讲是一种健康版的戒手。那次其实我都挺深刻的，就是我会觉得每个人带着不同的原因入到来，就是要纹身，但是最后如果帮他抒发到某些情绪，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啊。 嗱，佢咧就是意思係經歷個失戀啦，係咪？咁但係佢話佢，你將嗰個有即係有波浪、有波濤洶湧嘅心咧，係紋喺佢個背面喎，個心口嘅背面啦。咁基本上佢係望唔到嘅，其實佢知道佢喺度，但佢望唔到嘅平常，係咪？ 係啊。 佢只能夠即係透過即係呢個鏡啊，定點啊，即係個喺個背先至能夠望到佢背面啦。 系咯，其实即系纹身喺背面嘅人，佢哋多数嘅心态系想俾人哋睇到啊，定系佢真系主要系即系咁样照镜，因为照镜都好唔方便噶嘛。 嗯 我谂佢即系嗰个佢会即系咁，佢只知道嗰度会有个心喺嗰度啦，佢明白咯，系咪？ 系啊，我觉得系一种 记录 多啲咯。 好啦，我哋又嚟只歌先吓，我哋系时候啦。咁样呢个同爱同哀愁有关系嘅歌，《爱与哀愁》啊，同安格嘅旧歌嚟嘅。OK。 想让自己习惯寂寞，如果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也不会是一种解脱，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 在梦中，没有你没有我，能不能够让自己不再难过。爱并不会是一种罪过，恨也不会是一种解脱。啊，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美丽却难以承受。点一根烟，喝一杯酒，能醉多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第五波疫情至今，超过1600个公立医院员工感染新冠病毒，部分人是密切接触者。医管局承认前线人手受影响，已经要求员工确诊7日之后，如果快速测试阴性，已经康复并无症状。并无病征，可以恢复上班。强调有参考专家分析，相信有关安排是安全。不过有前线医生担心快速测试可能会有假阴性，如果成为隐形患者，可能影响病人和同事安全。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根据数学模型预测，第五波疫情将会在四月底退却。如果屆時學校恢復面授課堂，有爆發新一輪疫情的風險，因此有需要推高學童接種率到八九成，以加強保障。對於本港延長九個國家的航班熔斷機制到四月二十號，梁卓偉指出，本港風險不會低於那九個國家，應該比滯留當地的港人返港。發展局公布下財政年度賣地計劃會出售13幅住宅用地，估計可以興建大約8250個單位。連同鐵路物業發展、市建局和私人重建項目，預計新一年度住宅潛在供應量大約17940個單位，高於全年供應目標。對於針對納米樓、所有賣地、鐵路物業發展、市建局項目和其他私人住宅發展的換地和修訂地契的申請，都會加入最低單位面積280平方尺的要求。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通電話，拉夫羅夫介紹烏克蘭局勢演變至今的過程和俄方立場，指美國和北約違背承諾，不斷向東擴張，他不執行新明斯克協議，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俄方被迫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權益。王毅說，中方一貫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同時亦都見到烏克蘭問題當中複雜和特殊的歷史經緯，理解俄方在安全問題上的合理關注。中方主張應該徹底摒棄冷戰思維，通過對話談判最終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機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2539點，跌59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177點， 跌48点。港元对其他货币，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84，人民币6.32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9.36美元，卖出1920.1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今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计冬季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逐步缓和，广东沿岸普遍晴朗，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现在的温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7%，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杜文威，估唔到除咗开心谜题表现出色之外咧，连猜灯谜都咁叻，真系欣赏你用。 桂林，你过奖啦！你平时估谜题嗰种挥洒自如嘅风度，更加值得大家欣赏啦！我哋咁落力，其实都系为咗一样嘢啫。 咩啊？ 就系想大家开心咯。 Yeah！ 咁大家记得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黄桂林、 杜文威、 林超荣、 陈淑兰、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大家齐心抗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成日话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咁究竟吕洞宾系边个嚟嘅咧？其实佢就系道教嘅灵魂人物吕祖。用宣扬吕祖信仰嚟界定香港道教史传播嘅话，就要由1880年代开始讲起。今集嘅大学堂有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游子安同大家讲解一下香港道教嘅历史。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书本《白州静心计划》，找回心的喜悦 ，mindfulness。A practical guide to finding peace in a frantic world， 深入浅出咁样介绍咗静观 mindfulness， 说明活在当下有助我哋减压同提升生活满足感。而讲得更深层次，其实静观唔单止系一种生活态度，更加可以系一种处世哲学。美国管理学大师史提芬·柯维 （Stephen Covey） 曾经引述过一句句子： 喺环境刺激同埋我哋嘅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隙。在那个空隙，我们有权选择对环境的回应，经选择的回应是成长以及自由的基础。 他的意思是我们身处什么环境往往不由得我们选择，但我们要得到自由就要选择对环境的反应。 当然这句和很多励志名言一样，都是知易行难的，而静观的训练正正就是帮助我们实践这种自由。在练习静观的时候，我们会退后一步，仔细观察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而这种观察是沉着的、冷静的，令我们不会被想法控制自己。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有什么想法，但是就能够透过静观把握如何对想法作出反应。 咁样听落或者有啲远，唔容易理解。呢、这个其实都系我初时接触正观嘅感受，但系实践正观几年之后咧，呢一种自由渐渐由虚无变得实在。毕竟正观唔单止系知识，更加系一种觉察嘅态度，需要心神领会。所以如果你觉得呢段分享有趣，就不如坐言起行试下正观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八周静心计划》。找回心的喜悦，作者丹尼彭曼以及马克威廉斯，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天骏二期黄钻天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嗯，黄宗显医生咧就讲过呢一个强制检测嘅公告之后，你又翻嚟我哋。星期四晚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今晚我們繼續講民生的背後。咁咧就電話的另外一邊咧，就有我們今晚的嘉賓啊，劉樂林啊 ，Lorraine。好 ，Lorraine 又翻嚟啦嚇，我們仲有啲十幾分鐘的時間同你繼續 chat。OK， 好， 好，你又仲有啲咩可以同我們分享嘅咧？覺得即係喺即係呢個民生的工作的過程入邊，有啲咩啲奧秘啊，或者係你覺得佢即係好 charming 嘅事，係令到你覺得哇呢、這個係。你最佳的選擇啦，選擇咗做呢個從業呢、這個民生嘅工作嚇。 嗯，我覺得民生最 charming 嘅地方係你可以聽到好多平時唔會聽嘅故事啦。即係譬如之前有個係媽媽，跟住揾我問佢屋企一家四口嘅星座啦，跟住然後佢特登有 mention 到話佢要問一個助聽器喺上面。咁後屘就同佢傾偈啦，咁然後先至了解到話，原來佢兩個小朋友因為即係基因嘅問題，所以先天性都係失聰嘅。咁然後當時佢就想問嗰個紋身係，即係除咗記錄佢屋企人即係一家四口之外，佢特登想 mention 即係助聽器呢一樣嘢，即係可能啲人會覺得好 sad， 咁但係對於佢嚟講，因為有呢一樣東西，咁佢兩個女先至可以聽到呢個世界。咁嗰陣時問嘅時候，我覺得呢一個都幾深刻印象咯。即係當你同每個客人去溝通，然後了解佢哋故事背後，再幫佢做一樣嘢出嚟，呢件事係好有意義咯。 非常之感動嘅，其實呢個咁嘅故事都係咪？咁但係即係你接觸嘅即係嚟幫襯你嘅人客入邊咧，男性多定女性多啊？ 都差唔多，其實又冇話特別偏向邊一種。性別度 係 年齡咧， 年齡嘅話都後生嘅，可能因為我自己用 Instagram promote 比較多，咁所以 follow 我嘅其實都後生嘅。 咁仲有冇遇過一啲好即係好難忘或者係好唔開心嘅故事啊？ 有啲故事係。有陣時係我會自己畫一啲即係日常生活中留意到嘅，可能電影啦，或者係一啲書睇完之後有啲感受嘅，咁然後我都會畫成一幅圖，咁然後擺上網之後就等下睇下有啲人有共鳴嘅，咁就會去問咯。咁然後之前有一啲係關於即係可能係關係啊、人際關係或者愛情上面嘅東西，咁試過有個客人佢係真係問到大喊咯。但係佢嗰種大喊唔係因為痛而喊，而係即係佢諗起一啲經歷，跟住佢就係將紋身牀上面開始真係喊。 咁你點處理啊？當時？ 我扮支針棘住咗，跟住我要停一停部機，可能我處理一下我啲嘢先，跟住然後我就即係 等佢平复一啲先。 系啦，如果佢一路喊，你闻唔到一路喐紧、抽搐紧嘅时候。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其余就系即系佢系个男仔嚟嘅，但佢真系喊得好紧要啦。跟住我就觉得、我自己都有啲心噏啊咁样。 即系佢系失恋喊。 失恋喊啊！ 咁犀利嘅男仔都， 我好中意佢。 头先阿 William 咧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有个朋友咧就问咗一幅好，即系个覆盖率好大，即系嘅一个 佛世杯嚟嘅，佛世杯日本。 咁其实咧，我自己咧都听过有一啲人咧，其实佢哋真系会纹身纹上瘾嘅。即可能原本佢纹一两个纹身，咁跟住咧就慢慢咁，可能过咗一段时间，佢又想再纹，跟住又再加啲，咁啊越加就越多，咁就即系高。 我睇过啲杂志咧，有啲人即系全身纹晒嘅，即系剃光个头，连头皮都纹埋嘅，即系块面全部乜啲地方都纹晒嘅，纹到即系终于系佢成个身都系纹身嚟嘅，系好犀利， 夸张好夸张。系有冇咧？有冇一啲人，譬如即系佢光顾完又再光顾咧？ 有个，然后多数其实就是我哋成日话系你有第一个纹身之后，你就好容易有第二、三、四、五、六个，因为系一嚟有种人系 enjoy 嗰种痛啦，二嚟系有种人系真系中意呢一种方式去记录你自己嘅故事啦。咁佢哋日常生活入边，可能你隔几年你又有啲唔同嘅感受，你又想重新记录咁样，咁都会有呢啲人嘅。咁然之后。譬如是爹哋妈咪那些比较多，有些爹哋妈咪是他会拎着小朋友的第一幅作品画画，然后就你可不可以帮我纹这一幅上身、 啊。那么犀利啊，即是、即年轻的父母肯定这些是，是不 是？是啊是啊、但是其实很可爱的，即小朋友第一幅画的可能一只香蕉，跟住然后或者一个火柴人，你将它纹上身那个意义很大咯。然后有这些咯，所以其实尤其是如果你认同纹身是一种记录，或者是即系点讲咧？ 一种艺术啦，其实都系仲有自身，即系你个人拥有嘅一种艺术咯，系完全 系啊。咁你就好容易会 so call 嘅上瘾咯。 我想问下你咧，即系之前你即系学初初学嘅时候咧，师傅有冇同你讲过，即系纹身嘅起源啊，即系历史啊啲有冇同你讲过噶？ 我哋又好少去到咁学术嘅，不过大概都知嘅。 系 咁。如果你真的要讲纹身的起源的话，可以追溯到很远古，就是有阵时候有些出土文物咧，你见嗰啲古埃及人身上面，其实佢都有啲图腾嘅。咁、然后远古啲嚟讲的话，多数呢一样嘢系啲部落啊，佢哋就会开始纹一啲，即系点讲咧？对于佢哋自己嚟讲，嗰、那个种族嘅一个归属感嘅一个图案。咁然后慢慢演变落去，就头先主持有讲到嘅水手啦，水手纹好多新嘅原因系，即系一嚟出海可以记录，二嚟就系、是。担心万一有咩事嘅时候，货人认尸嘅时候用啦。咁然后再慢慢去到近代啲嘅时候，就开始演变咗好多唔同各式各样嘅风格啊，咁样等等出嚟咯。 好多咧都系嗰啲即系以前啲部落咯，啲部落纹身就算你喺中国，就算即系偏远啲嘅少数民族嘅地方咧，咁佢都有纹身嘅。有啲地区咧就系纹喺块面度咧，女性 系啊， 因为纹喺块面度咧，因为佢哋系俾人欺负嘅时候咧，因为佢哋系唔想俾个靓样人哋睇得到啊，即系佢净纹咗身喺块面度咧，系避免人哋对佢打主意，即系个美色打主意咯。咁呢个都系好惨，即系好惨烈嘅一个做法啦，冇办法，即系一啲。即係佢哋啲偏遠地方嘅，譬如佢哋少數嘅部落，咁佢唔夠啲大嘅部落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嗰、那個佢冇嗰個能力同人哋對抗咧，咁就喺個自身嗰度咧，係尋求一種解脱嘅方法，就將自己嘅面容係改變，靠紋身嚟改變咧，係等人哋唔會即係唔係因為佢美色而打主意咯，係嚇。 阿 Lorraine 啊，我平時咧，即係翻工嘅時候啦，咁我有啲求診嘅人啦，咁佢哋都有啲情緒問題，咁我哋嘅訓練咧就係要有一個好即係嚴謹嘅觀察啦，即係要觀察曬成個身體啊，成個人啊咁。咁有時候我都會見到佢哋有啲紋身嘅，咁我會問佢哋嘅，即係其實每一個紋身啊，有啲咩意思啊咁樣。即係其實依啲好似你咁講啦，個故事可以反映到佢嘅一啲背景。咁但係咧，我有留意到咧，有啲人咧。会纹一啲咧比较系黑暗啲嘅嘢嘅，即系譬如系同死亡有关，例如系骷髅骨啊，一啲可能系魔鬼啊，或者系十字架嗰类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同埋 骷髅头系好多噶，我觉得好多人纹骷髅头噶，好多人。 係啦，點、啊、即係你有冇見過呢啲？同埋其實你有冇幫人哋問過類似嘅嘢？ 見好多嘅，因為一嚟係骷髏頭或者頭先你講嗰啲十字架等等咧，其實係有一個紋身嘅派系叫 old school， 咁佢哋多數就係用骷髏頭啊或者玫瑰花啊一啲粗線條啲，然後亦都顏色鮮豔啲嘅東西去構圖嘅，咁其實係有某一種嘅風格係特別用呢啲圖案多咯。咁然後係啦，你至於我諗可能係即情緒低落啲嘅時候，容易諗到嗰啲。或者他自己的经历或者他想代表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这样问。但是你问我有没有这样帮人问过，我就没有帮人问过骷髅头。 嗯，OK。其实做纹身师有没有一些事情不做得的？即譬如有些事情 不可以帮人问的，即是 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另一半的名字，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其实你们是不做得的？ 冇话即系冇话明码，即系白纸黑字写到明话，你有啲咩一定唔做得嘅。咁但系好 depends on 个人咯。咁但系多数其实大家即系 kind of 约定俗成就唔会纹纳税嘅图案咯。即系呢一个就好多人都会有讲过，就系纳税嘅图案唔会纹啦。跟住可能有一啲近代啲其实都开放咗，咁可能再远古时期啲嘅，咁可能佢哋唔会纹一啲巴曲，因为。巴曲其實是即係過咗身嘅時候，身體上面你先至會有嗰個印嘅，咁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呢一樣嘢好敏感啦。咁然後可能華人社區啲嘅，佢哋唔會紋一啲神像，或者係佢哋好小心處理一啲神像嘅樣啊，咁樣等等。 即係宗教嗰方面嗰啲嘢就要小心啲處理係嘛？ 係啊，但係譬如你調翻轉頭講泰國咁樣，佢哋又會有好多宗教嘅紋身。 係啦，冇錯。 係啦，佢哋就好多經文啊、類別咁樣嘅東西又會紋上身。 是即是泰国是比较多的，即是他们问，即是不只是泰国，我们由泰北的地方一路去到缅甸啊，即是那里附近的柬埔寨啊，他们都很喜欢将佛教的经文啊，这些人即是纹在身上的，他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是避邪辟邪的，是因为的。 其实Lorraine，你做了一段时间纹身师，你自己都看到很多这些故事，是吗？ 听会听好多咯，系啊， 系系系，仲有冇啲好特别嘅故仔啊？你记得？ 最近最多特别嘅故事，其实都系离不开系移民咯，即系就走啦。咁然后想问一啲香港 related 嘅东西，咁譬如就系最 common 最 common 嘅就八五二，佢哋会中意纹上身嘅。咁然后亦都有啲会 look for， 譬如一啲剪影啦、狮子山嘅剪影啊，咁样等等。即系除咗呢类型，咁佢哋会一路纹嘅时候就，你都会同佢倾下偈啊，即系走啦咁样，即系走啦咁样。咁然后你就会有少少感触咯。即系近呢期嘅话，就真系最多系纹身，系关于移民。 了解。你将来咧有冇谂过啊？即系日后有朝一日咧，当你嘅技巧去到好纯熟嘅时候咧，你有冇考虑过有乜嘢人哋想问嘅？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客系肯听你讲，系即系你系即系帮佢问嘅时候咧，系完全系主动嘅。咁有乜嘢图案你系想特别问，或者喺身体嘅边个部分你想问嘅咧？ 我最近有谂过，都几想试下问。腰嗰啲位置嘅，即系因为腰嗰啲位置咧，或者咁讲肋骨位，因为肋骨位其实系好痛噶，即系头先讲嘅敏感部位可能都不及嗰个肋骨位。咁然后同埋纹肋骨位都有啲即系挑战性嘅，因为本身即系点讲咧，纹身咧你要将块皮拉得好紧，即系你要 make sure 佢嗰啲针系真系 exactly 喺嗰个位置。咁然後因為肋骨位啲皮膚其實係鬆啲，你諗下腰質嗰啲位置咧，咁所以呢個位置都會想，如果有機會嘅話就繼續挑戰啦。 哇！腰質嘅位置其實都好辛苦，因為有啲人腰脂肪多啲嘅話，你都即係佢騰騰震咁，你都好難，你都好難搞，都係。 係啊，所以最難聞嘅係即係偏肥嘅人係最難聞，因為真係你落針嗰下你就睇唔到支針喺邊噶啦。所以係啦。 嗱，除咗位置之外，你有咩图案咧？你自己有咩图案？你喺心目中就话啊，有朝日我一定即系我希望能够纹一个咁嘅图案，系边啲图案你系最心仪想去纹嘅咧？会 如果問我的話呢，其實因為我不是即係睇圖案 base 嘅，我係睇佢個故事 base 嘅，所以我又冇話特別想將自己畫開嘅某啲圖案即係畫喺人哋身上面，反而係我一路追求嘅都係佢有個故事，佢肯相信我，然後我幫佢問咯，即係呢一種成就感反而係比起圖案紋喺佢個身上面嘅成就感嚟得大咯。 嗯，了解。 嗯， 即係每一個都係好 tailor made 嘅，係嘛？ 系，我会想系咁 样。同埋咧，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我哋平时见开纹身都系即系唔会好多颜色嘅。咁有啲就当然好多颜色啦。咁你点样选择用颜色嘅？ 这个视乎纹身师自己嘅，因为譬如我嘅话咧，我就用开黑色嘅，我就净系做黑白嘅。咁然后即系俗称嘅 black work 啦，咁样。咁但系譬如近呢排其實好興嘅韓式紋身咧，佢哋就係小清新啲嘅，然後就係主打可能係水彩咁樣，好多種唔同顏色，然後好夢幻咁樣。咁就係視乎翻紋身師自己本身嘅風格咯。 嗯嗯嗯， 係點樣嘅韓式紋身？即係佢係用啲乜嘢嘅？係好多種顏色啊，即係五顏六色咁用定係點樣嘅？ 温柔啲啊，淡色啲啊，水彩啊，咁啊，系咪啊？ 系啊，幼线条啲啊，你可以细细个摆喺腰间啊、手啊咁样，啲 OL 姐姐最中意噶嘛。 呢啲好 typical， 即系韩剧啊，同埋韩国嘅时装都系咁嘅，都系即系呢种咁嘅独特嘅风格嘅，都系。 系啊。 吓，我啲 OL 姐姐系。 系 OL 姐姐好中意纹韩式小清新咯，即系或者系纹啲韩式小清新嘅宠物。宠物都是很多人会拣的一个类别。 哇，我哋今晚嘅时间又差唔多落嚟，好快就个半钟头就讲完啦，系咪？好多嘢都好似仲可以继续讲落去。不过咧，我哋时间真系差唔多啦。咁咧，我哋喺度咧就讲话，听晚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就黄仲远、周子欣、谢希文咧就系分享 NFT 救音乐人。我唔系好知道 NFT 系乜嘢，NFT 救音乐人就有个 question mark 嘅后边吓。OK， 咁呢个系听晚嘅广东广西，咁咧就今晚咧我哋嘅广东广西系差唔多嘅时间嚟到啦。如果系基哥，跟住十二点钟之后咧，应该有基哥就有好歌，咁大家就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多谢阿 Willie 黄仲宪医生， 嗯，多谢 Lorraine， 咁我哋下星期四再见。OK， 再见， 拜拜。最后只歌啊，仲未讲啊，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啊，两个一路都同爱同埋痛有关系。今晚讲嘅歌吓、，OK，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声的轻易，让我一等再等。 想再受伤。